问你，如果题目问说现在是买受人成为原告主动出击，原告诉请被告乙呢必须要移转这个 A 地的所有权，那这时候请问你，某乙如果主张情势变更， A 地的价值应该从100万调涨成3000万的话，考题一定问你，某乙针对他的主张诉讼上应如何行使权利。那同学可能看不懂什么叫做呢，某乙在诉讼上应如何行使权利呢？这个某乙是主张情势变更之人，那这时候呢学界的见解认为啊，你有两个方式可以主张权利，第一个是什么呢？你主动诉请变更。什么叫主动出击诉请变更呢？某乙可以提起反诉，反诉的声明就是请求法院呢一并判决说这个价金要调高成3000万，就像这个判例呢34页93年判例讲的，只不过这个判例是租赁关系啦，他说出租人可以依照民法227之2诉请法院调整提高租金。所以判例讲的重点是，你今天如果是想要主动出击，主动希望呢变更这个法律效果的，你就用诉讼的方式，形成之诉的方式主动出击提起诉讼，这个 OK。 对照黑板这个案例，某乙这个出卖人如果觉得我这个土地呢应该价金从100万调整成3000万，他希望得到一个呢3000万价金这样新的法律效果的话，那你就要主动提起行程之诉，要求法院用行程判决呢去变更你们买卖契约租金约定的内容，这是比较积极的手段。你独立提起一个行程之诉，要求法院以行程判决的方式重新调整你们买卖契约价金的一个给付内容。但是你也可以用第二招，被动一点的话，你也可以单纯以抗辩权的方式为之。什么叫被动的以抗辩权方式为之？这就是判例没有讲，请同学补充的学说见解。某乙也可以在诉讼上单纯的用攻防方法的方式，我不是主动提起反诉，我没有主动积极的要求法院给我一个判决，我是比较消极懒散的呢用攻防方法抗辩的提出，等于把227之2当成像是时效抗辩同时履行抗辩一样，我只把它当作一个民法上单纯的抗辩权主张，攻击防御方法提出。所以他也可以抗辩说，我不是不想把土地过给你，但是因为发生了情势变更后，现在这个价金应该是100万呢调高成3000万才合理啦，你如果做这个情势变更的一个抗辩的话，那么在法律上学者要你谈的重点就是，这个抗辩一旦有理由的话，法院呢可以做一个我们礼拜二讲的对待给付判决。所以各位连接到黑板上这个体系表，你大概知道人家要你在考卷上写的重点了。主动出击提起反诉的话，法院就是用形成之诉反诉的判决直接去变动你们权利义务的内容，那么呢用判决的结果就会有既判例了，也就是一旦形成之诉判决确定之后呢，代表确定你们价金就调高成3000万，将来这个判决呢就产生法律上的一个既判例，跟一般确定判决的效力一样。相反的啊，如果你懒得缴裁判费，被动一点的话，你也可以单纯以攻防方法抗辩权的方式主张，但是个效力就稍微薄弱。为什么呢？你只用抗辩主张，没有独立提起反诉，法院当然不能做成一个行程判决，但是他只能够做成一个对待给付裁判。所以呢，如果被告乙呢只是单纯抗辩说情势变更，现在土地的价值100万调涨成3000万，那你还有尾款2900万没有付的话，那这时候请问你，考题说法院应如何裁判呢？法院应下对待给付判决。所以法院在判决主里面就要写说呢，被告乙呢 在原告甲给付给他新台币2900万的同时呢，应将 A 地的所有权移转过户给甲，所以你消极的用抗辩权的方式主张，这个案例就回归到礼拜二讲的对待给付判决的一个方式，回归呢对待给付判决的相关的解释论特色加以处理了。那么以上就是呢第一个阶段227条之二民法的一个规定之下呢，学说跟实务上面创设的一个理论，变成说这个民法227之二你可以独立的用形成之诉方式主张，也可以消极的在诉讼中呢以抗辩的方式主张啊，不同主张的方式法院呢所做的裁判内容跟效力就不尽相同了，各有相互连结的一个理论呢，简单的用黑板上这个案例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紧接着看比较单纯的，万一情势变更发生在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也就是呢100年6月1号以后呢，农地才变成建地，那这时候就回归到民诉397的适用。那同学你脑袋想一下，为什么这个时间点额外要用民诉397来规定呢？因为立法理由呢一个很简单的核心观念，发生在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后，只要你是发生在这个时点之后的事实状态的话，法律的评价就是当事人没有机会在前案程序加以主张加以提出了，这个很合理啊。你农地变建地是在我们辩论终结事实审都结束以后才发现，当事人根本无从要求法院加以审理，除非法官愿意重开辩论加以审理，否则针对事实审言辞辩论后新发生的事实呢，法院根本无从斟酌，无从斟酌的结果，法院就会以呢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寄存的状态作为判决的依据。所以啊，像黑板上这个例子，法院既然只能以事实审言辞辩论终结前的状态来做判断，那在这个辩论终结前的状态是情势还没有变更，还没有变更，你这块土地就得按照100万的价金呢来付款，所以法院会判甲胜诉。那甲一旦胜诉确定之后呢，立法者赋予当事人放马后炮的救济途径，你就是主张情势变更呢，依照民诉397呢作为形成权的一个标的呢，要求呢变更原判决的起诉原判决的内容。所以呢诉讼法397的性质呢学理上是一个形成之诉。我们现在把民诉397呢定性成是一个诉讼法上的形成权，这时候赋予当事人呢另提一个形成之诉，那么形成之诉的声明就是要求变更原本的确定判决，因为原本呢甲告乙呢要求呢依照呢买卖契约移转 A 地的所有权，这个诉讼甲已经胜诉确定了，胜诉确定的情况之下，你去针对那个确定判决呢另提一个形成之诉，就是民诉397的变更判决给付或效果的诉讼。那你的诉之声明呢实务上的做法就是某某法院的某某年某某字号的确定判决内容呢应予变更，这就是你主张397条的情势变更发生在言辞辩论终结后呢，那么这时候呢万一判决已经确定的话，那么你可以事后提起一个形成之诉，要求法院去变更原确定判决的一个相关的内容吧，这只能事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形成之诉呢变更原确定判决的一个效果。那么这就是呢情势变更原则在现行92年新法修正之后呢跟民法相互接轨相互搭配的前提之下，游戏规则就长得像黑板这个样子。所以这种考题呢一定要事先呢看过这一些期刊论文的介绍，你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么有学问，还依照时间点的不同呢分成两个制度，然后这两个制度的性质呢法院的一个裁判方式各自不尽相同。那么利用点时间简单的用黑板上这样的一个树状图呢跟体系表呢来跟同学做一个介绍。好，那么以上的397条这个情势变更判决的重点呢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此了，剩下的书上呢非常琐碎的一些呢 法条的逐条示意，这里自己看一看得懂哦。我们时间有限，就不浪费呢，一一的跟各位念过一遍了。你回家有兴趣的话，自己呢再把30页到35页呢这几页的内容呢，稍微的简单看一下。好，那整个呢第二节判决种类呢这几个类型，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紧接着呢，请你看到35页。好，抱歉，34页呢，请你先看一下。我们刚刚黑板上讲的重点呢，针对民法227条之2，那你看一下性质阿拉伯数字的第一点，这段话请你特别画起来，可作为抗辩事由，亦得作为独立的形成权。哎，这个文字就是我们刚刚黑板上这个论述，只不过请你补充在文字旁边，可作为抗辩事由，你旁边要加上一个答题的关键。如果你是被动消极的抗辩的话，通常连接的考点叫对待给付判决，这时候法院呢通常会下对待给付判决。啊，如果你是独立的形成权，提起形成之诉要求法院调整的话，那法院就依照下面那个判例的见解，独立的一个形成判决的方式呢，直接创设变更当事人间的权利物状态，所以不同的主张方式连接到的诉讼法效果不尽相同了。那这是呢34页相关的文字，对照着我们刚刚黑板上的一个说明跟介绍。好，那整个第二节看完之后呢，紧接着请同学看一下第三节假执行宣告。假执行呢也是实务上很常见的制度，所以呢教科书的编排呢特别把它独立成一个单元。那么假执行在实务上呢，一审呢是用判决的方式为之，所以严格来讲假执行宣告呢也算是判决的一个种类，只不过实务上比较重要，所以一般我们习惯都独立成一个单元来介绍。先看一下35页的基本名词定义，什么叫假执行啊？就财产上的给付诉讼，在终局判决还没有确定前呢，先赋予原告强制执行效力的宣告，使得原告可以依据该宣告预先实现判决的内容，这个就叫假执行的制度。翻译成白话文呢，各位简单了解一下，立法者怎么讲呢？在财产权的诉讼。各位，你想一个问题啦，甲告乙呢返还借款100万好了，哎，这个官司呢如果要打到底，抱歉，200万，金额呢200万元的前提之下，这个官司可以从一审打到三审，可以呢一路从地方法院打到最高法院。如果你认为说甲呢这个债权人一定要等到三审定验，等到最高法院判他胜诉确定的时候，他才可以去强制执行某乙的财产的话，那讲难听一点，某乙老早脱产就脱光了，从一审呢打到三审呢，没有3年也没有5年，也要3年的时间，这3到5年的期间内，被告老早就把名下的财产呢全部过户脱产完毕，其结果就会造成原告甲将来就算胜诉确定，可能被告都已经脱产完毕，无法执行，无法实现自己的权利。所以立法者就说，我们制度的设计上为了特别保护原告的权益，避免被告脱产，将来执行不能起见，所以应该要设计一个提早让原告实现权利的制度啊，这个制度叫假执行。所以假执行的定义，35页怎么讲呢？你不用等到判决确定，你只要一审判你胜诉，你就可以先拿一审的胜诉判决呢，去强制执行被告的一个财产，这就叫假执行的制度。那假这个字哦，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中文的意思就是暂时的意思。所以而后呢，你看到诉讼法的名词，像假执行、假扣押、假处分，凡是有假这个字的，白话文的翻译就是暂时了。所以什么叫假执行啊？ 暂时准你先强制执行的制度。你要避免被告脱产的同学要注意，法律制度上设计两个方法，一个叫做保全程序，假扣押假处分，效力最强是假扣押假处分，起诉前你就先申请查封扣押被告的财产，避免被告脱产。那这种起诉前的一个手段，假扣押假处分，后面保全程序会念到。那么假执行的效力稍微薄弱一点，什么叫假执行啊？还要等到一审判你赢之后呢，那么你才可以呢强制执行被告的一个财产。所以呢，这两个制度在本质上不尽相同。假扣押假处分呢，通常是在起诉前为之，效力只是暂时呢冻结债务人的财产，禁止债务人处分，如此而已。可是假处分呢，它虽然时间点比较落后，要等一审判决你胜诉之后才能够做，但是呢，假执行的意义是啊，你就先强制执行被告财产，它已经不是单纯的查封禁止被告处分，不是，而是直接预先提早强制执行呢，达到实现你权利的目的。这就是民事诉讼法上呢，假执行的一个制度呢设立的背景。好，这个制度的背景各位了解之后，紧接着不啰嗦，将来这个章节呢你一定要看，因为这个章节的特色就是呢，它不可能一个题目呢独立考你25分、35分，不可能啦，没有了不起到说一个考题呢一个争点可以占这么多的分数，没有。但是呢，经常夹杂在实例题面，一个小题占你的10分、8分，常有的现象。所以你必须针对相关的重点呢，简单的了解一下。那假执行章节的法条很多，各位你将来在考前不要浪费美国时间，还一条一条去看逐条示意，千万不要，因为条文虽然多，重点没有几个，念书看重点就好。整个假执行章节呢，三个简单的重点。第一个是得假执行的事件。第二个更简单，单纯考你92年的民事诉讼法修正的内容，那这个最好懂了，反正你就把呢新法的内容呢简单的呢了解一下就可以了。第三个最重要，叫做呢假执行的失效相关的制度，395条。各位将来时间宝贵的前提之下，你把这三个标题呢翻一下，如果还有印象，代表这个章节的重点都还记得了，那就直接把它翻过去了，不用浪费那个美国时间，还一页一页一条一条慢慢的看，千万不要哦。因为假执行章节呢条文不少，所以教科书跟补习班的用书呢通常呢论述的篇幅也蛮多的，像我们书上呢就从35页以下一直写到69页，整整呢35页的一个篇幅了。35页篇幅会这么多吼，那是因为呢法条的逐条示意很琐碎，为了跟你的逐条示意做介绍，所以才拉里拉扎写了30几页，配合一般教科书的一个呢书写的一个方式。但是特别提醒你，考试千万不要30几页都看哦，你抓重点很快复习就好了。来，哪三个重点呢？第一个重点叫做什么样的案件可以宣告假执行啊，也就是黑板上所谓的得假执行的事件类型。那文字的说明就是各位书上的35页以下。第三个标题呢，假执行的要件。有关呢书本上或一般教科书上的假执行要件的介绍，它就是在考你第一个争点，得假执行的事件类型。好，什么意思呢？这个争点呢，各位如果没有人稍微带你看一下的话， 你自己红笔在那边画半天，说真的，你掌握不到重点，反而死背了一堆呢阿里阿扎没有用的东西啊。哎，什么叫得甲执行事件的类型啊？同学先跳脱书本，请问你一件事，是不是所有的诉讼、所有的官司，我们都准当事人申请甲执行呢？那么呢，学界跟实务界告诉你，当然不是。所以第一个重点在考同学基本法律观念的应用，标准的法条以外的衍生解释。因为各位，你简单翻一下你的小六法，从389条以下，甲执行的制度呢，从389条以下呢，一直规定到395条。请问你有没有哪一个条文告诉你下列的案件得申请甲执行？没有。所以呢，哪些的案件可以申请甲执行？现行法并没有明文规定，完全委由判例跟学说创设啊。我们现在就是考你说，判例跟学说到底承认哪些案件的类型呢？可以宣告甲执行。这个不只是申论题会考你，选择题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它可以丢一点选项告诉你说，下列八种的诉讼事件哪几种可以申请甲执行。所以同学，你千万不要想说我用死背的，绝对不可能背了。民事案件类型成千上万，你要背也背不起来，只有彻底了解法学理论呢，你才可以见招拆招。好啊，怎么理解呢？各位，你不要看书上文字，你把它当作自己呢训练一下脑筋急转弯。什么样脑筋急转弯呢？可以甲执行事件的类型，你只要牢记一句话。哪一句话？依照甲执行制度的本质去思考。为什么呢？很简单的一个白话文逻辑啊，请问你刚刚才念过民事诉讼法为什么要设置甲执行的制度？理由就是避免债务人脱产，避免债权人将来执行不能，这是整个甲执行制度的核心立法理由。为了怕你被告债务人脱产，所以预先准许原告不用等到判决确定，只要一审判你赢了，你就可以先依照一审的胜诉判决申请强制执行被告财产。这是我们刚念了半天甲执行制度的基本定义。因此你思考所有的问题，包括你将来写考卷，关键字都在这边，要你判断哪一个事件可不可以甲执行，你永远都用这个标准去思考。什么标准呢？这一个案件将来有没有不能执行的一个问题？只有将来有执行不能的特色的纷争事件，才有必要使用甲执行制度。这是回归甲执行制度立法本质的最基本的观念。好，因此在这个前提之下，同学你自己都可以推，能够申请甲执行的事件一定只限于财产上的事件。你自己去把类型线说，身份关系的事件绝对没有甲执行的必要，身份关系没有所谓脱产执行不能的问题哦。所以你打一个强制认领之诉，请问你了，有谁在强制认领之诉声明甲执行的？很奇怪，没有必要。强制认领之诉身份关系的诉讼，没有什么执行不能、被告脱产的问题了。你是要求认祖归宗，认你老爸，跟你老爸呢能不能被强制执行后，好像呢八竿子打不上关系，身份关系没有所谓脱产执行不能的问题。所以逻辑上，当然只有财产上的事件才有甲执行的必要。而且再往下推，范围是越来越限缩。再请问同学，所有财产上的事件都有脱产跟执行不能的问题吗？错，我们只局限在财产上的给付之诉、形成之诉跟确认诉讼没有执行不能的问题，所以根本也没有必要准你甲执行。为什么呢？ 确认买卖关系存在，哎，这个确认诉讼呢，哪有所谓的强制执行问题啊？只有给付之诉，将来胜诉之后才有请求执行的问题吧？这是各位大四念强制执行法很基本的常识，并不是所有财产权的诉讼将来都可以请求强制执行，没有了，只有给付之诉将来才有请求执行的问题，确认跟形成之诉没有执行的问题，因为确认之诉只是单纯确认某一个法律关系存否，而形成之诉只要法院判决确定之后，那个法律关系就直接得上变更了，也没有请求强制执行，更没有被告脱产执行不能的问题。所以整个逻辑上来看，又往下限缩，只限缩在给付之诉才能够请求假执行，还没有结束，接着再往下限缩，结论出来了，考点也出来了，不是所有的给付之诉都可以申请假执行，因为有些给付之诉逻辑上也没有所谓脱产执行不能的问题。怎么说呢？来一个简单的尝试，给付之诉我们又依照给付标的的内容呢来加以细分。哎，什么叫给付标的的内容啊？各位，这个成千上百哦，你的给付之诉有可能是申请特定物的给付，也有可能是金钱的给付啊，一直往下推，也有可能给付诉讼是行为不行为嘛。所以啊，同样是财产上的给付之诉，其实类型也是五花八门，依照你给付标的的内容不同呢，可以细分成，哎，什么叫特定物的给付啊？甲告乙767返还 A 物，返还 A 物标准的特定物给付啊。什么叫金钱给付啊？甲告乙返还借款100万。什么叫行为不行为的给付啊？甲呢主张一个不作为的请求，要求法院禁止某乙呢在晚上12点以后唱歌吵死人后，整栋大楼都被你吵醒，这叫行为不行为的请求，禁止你为一定的行为，命你在晚上12点之后不准唱歌了，这也是给付之诉啊，因为你也是请求权，只不过是行为不行为的请求权而已。好，阿里阿扎，为什么说你根本没有办法背？因为拜托你自己看到题目见招拆招，怎么思考呢？像黑板上列这三个情形，观念清楚的同学答案都直接出来了，前面两个可以申请假执行，因为特定物跟金钱呢涉及到特定财产的给付，将来才可能会有脱产执行不能嘛。现在不跟你要100万，现在不跟你要 A 物，哪天你脱产了，名下一毛钱都没有 ，A 物能转卖给别人了，到时候我就执行不能。所以特定物跟金钱给付会有所谓被告脱产，将来执行不能的困扰可能性存在。所以这种类型的给付之诉，打勾准原告申请假执行。可是呢，如果是第三种，行为不行为，这个在逻辑上叫根本没有所谓脱产执行不能的。像我们刚举例，禁止你在晚上12点后唱歌，哎，这要怎么讲执行啊？它只是一个抽象单纯的行为不行为，没有所谓脱产执行不能吗？要假执行也无从假执行，难道一审判决判你胜诉之后，你就拿胶带把被告的嘴巴贴起来吗？叫他晚上12点之后都不唱歌，这感觉上逻辑很怪哦，所以并不符合所谓呢假执行制度的本质。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只有财产上给付之诉，而且给付的标的将来有执行不能的前提下，这种类型的事件才准你做假执行宣告。这就是第一个呢万年考古题的重点，得假执行事件的类型呢，整个概念法学一路往下推，最终的结论呢，只有财产上给付之诉，而且给付的内容必须是呢有将来执行不能之余者呢，才准你做所谓假执行的一个请求。好，第一个考点听完之后，同学呢问题还没有结束， 有一个呢很奇怪的一个理论，要请你注意一下，来翻到36页。第一个考点呢，各位听完之后再做保证，你会觉得我听得懂啊，并不是很难嘛，因为整个推论过程推完之后呢，你都觉得理所当然，但是听得懂真的不代表你会写题目哦。来，马上请你现学现卖。94年中正法言就是考你呢36页上面这个老掉牙的万年考古题。这个问题呢，实务有一个很特殊的见解，被学者骂翻天，但是骂归骂吼，没有改之前你还是得背一下这个奇怪的实务见解。来，你看一下36页这个万年考古题在考什么。命被告协同原告办理不动产所有权移转登记的判决，得否宣告假执行？书上告诉你多数说，实务的见解才否定说，但沈卫光老师呢代表的学界见解呢认为这个实务见解是错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同学先看懂这个题目再问什么。来，你把它转换成实例题。各位看这个案例你就知道为什么呢，学界骂翻天，认为这是个错误见解啊，真的平心而论确实是错误见解，但目前实务还没有修正，所以要你花一点脑袋背这个呢很特殊但是其实是错误的一个见解。来了，书上这个案例转换成实例题的长这样。甲告乙告什么东西呢？诉讼标的叫买卖契约的请求。甲主张跟乙之间缔结一个买卖契约啊，买卖内容就是花100万呢跟你买 A 这块土地啊，甲就主张我钱已经付了，100万都付给你了啊，你老兄怎么不把土地的所有权、标的物的所有权过户给我呢？所以甲当然可以告乙，告什么呢？本于买卖契约请求出卖人呢协同办理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天经地义嘛，我买卖契约就是花100万跟你买 A 这块土地，而我100万已经付了，你怎么还没有把标的物的所有权过给我？所以依照买卖契约诉请出卖人呢协同办理不动产的所有权登记。好，考试就考你这个诉讼甲得否申请假执行。某甲可不可以在起诉状上面写说，如果一审判我胜诉，请求先强制执行，请求先假执行呢被告乙的 A 屋，请求乙呢先把 A 地的所有权直接转给甲，这个诉讼得否做假执行的申请呢？那只要同学是正常法律人的话，你的见解一定是跟姚瑞光老师一样，才肯定说。为什么呢？因为你把黑板上绿色粉笔跟逻辑推一遍啊，这个呢应该是肯定说啊，因为呢移转 A 地所有权的诉讼不用怀疑财产权的给付之诉，毫无疑问，而且给付的标的不是特定物的给付吗？就特定那个 A 地的所有权移转给我。各位你这样想的话，结论就会得到肯定说，书上姚光老师的见解当然呢被告有脱产执行不能的嫌疑嘛，所以这个诉讼当然准许做假执行的宣告。如果你的答案是这样，恭喜你哦，代表你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脑袋很清楚的一个法律人了。这也是姚老师他的见解，认为说本来就是这样推应该要得到肯定说的见解。事实上从理论来讲，姚老师的见解才是对的，逻辑上这个诉讼本来就应该可以申请假执行，因为被告真的有脱产的嫌疑，将来真的可能执行不能。可是很怪的地方，来你来看多数说，这个无聊的万年考古题就是要你背一个传统很奇怪的所谓呢实务多数的见解。什么见解呢？你看阿拉伯数字第一点就好了，命被告协同办理不动产所有权移转登记之诉，是命债务人为一定的意思表示。答题的关键也是整个理论最错的地方就在这边，原来传统实务见解认为 这一种的给付之术，它的内容是叫命债务人命黑板上的某乙呢为一定的意思，表示硬是把这个诉讼类型解为是一个命被告为意思表示的一个诉讼。所以底下就推说，既然是命被告为定的意思表示，所以这个给付的内容没有执行不能的问题，因为只要被告还活着，他将来就一定可以为意思表示，不可能有所谓被告将来无法为意思表示的情形。所以你前提认为是命被告为一定的意思表示，所以你后面才会推论说，哦，所以这个给付的内容是命为一定的意思表示，性质上没有执行不能的问题，所以会推导出说呢，依照强制执行法130的规定，既然没有执行不能问题的话，所以强制执行法说呢，这种命债务人为一定意思表示的诉讼，要等判决确定后才能发生视为意思表示的效果。所以在判决确定前呢，因为没有执行不能的问题，所以逻辑上根本没有必要先为假执行宣告。这就是整个奇怪的否定说呢，完整的一个理论推论背景。那当然了，各位写考卷还是得写这个目前为止的多数说否定说的见解，但是你脑袋要很清楚，这个见解其实是错的。错在哪里呢？命被告协同办理不动产的诉讼，明明本质上就是一个命被告为财产权移转、特定物财产权移转的诉讼，怎么会硬凹成说命被告为一定的意思表示呢？你整个给付内容根本就通通弄错了。那么这是呢这一个万年考古题的主要的一个争点所在。好，这个争点看完之后呢，最后我们带同学看一下94年中正法言。这个法言所考题，请同学打个星号，它其实非常有代表性。它把我们上一堂课讲的什么对待给付判决啊，还有今天呢所讲的假执行宣告制度，完整的结合在一起呢，融合成一个考题，刚好借这个题目跟你复习了我们前面几堂课教过的观念。那你看一下这个中正法言怎么考的。原告 S 呢向台中地院起诉，主张 Y 呢，他呢向这个被告 Y 买售 A 屋， Y 在收钱之后不履行 A 屋的所有权移转登记， S 跟 Y 有一个买卖契约的纠纷啦，那你把黑板上的甲跟乙呢改成 SY 就好了。S 主张呢，他付钱呢，跟 Y 买一块呢，这个不动产 A 地，但是呢，钱付了以后啊 ，Y 呢拒绝不把这个不动产买卖标的物的所有权过户登记，所以 S 就告他请求第一个声明 ，Y 应将 A 屋的所有权移转登记给 S。第一个声明就是黑板上讲的天经地义嘛，主张一个有效的买卖契约，叫你把标的物不动产所有权过户给我。第二个声明是愿公担保请求宣告假执行，所以原告在一审起诉呢声明有这两个内容。好，请问你了， Y 就抗辩说呢 S 还有价金150万没有付，所以 Y 行使同时履行抗辩，被告的反击就是民法264，被告说呢，报告法官，原告在胡说八道，他钱呢只有付一半，另外呢尾款150还没有付，所以价金还没有付，我就主张同时履行抗辩。好了，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呢，请问你，你看题目问你什么呢？第一小题，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呢S 确实尾款没有付，但是没有付的尾款只有50万，请问你对于 S 的声明应如何判决？来，第一小题在考什么呢？它的考点就是啊，法院各打50大板。什么叫各打50大板呢？法院认为 S 确实有尾款价金没有付，但是额度只有50万，然后呢 Y 的部分呢，你的同时履行抗辩，抗辩说有150万的尾款未付呢，那么这个抗辩也灌水了，人家只有50万没有付。请问你针对 S 的声明如何裁判？第一小题你要看清楚哦，它有两个考点哦。S 的声明有两个，黑板上画的第一个除了要求买卖契约移转 AD 之外，第二个声明是假执行宣告。所以请问你第一小题你要分两段写，写什么内容呢？针对第一个声明 Y 应将 A 屋所有权移转给 S， 这个声明的考点是法院因为呢同时对待给付的裁判。所以你考卷分点分段要像我们37页写的内容一样，第一小题你要拆成两段写。第一段说呢，这个呢针对 S 的第一个声明，法院因为呢对待给付的判决，主文怎么写呢？再复习一下37页，被告 Y 应于原告 S 给付新台币50万的同时，将 A 屋的所有权移转登记给原告 S。这是你针对原告第一个声明呢所衍生的考点，对待给付判决的特色，因为被告的同时履行抗辩有理由。在第二个声明呢 ，S 还同时声明愿公担保请求假执行啊，这就是考你隔壁页36页我们刚讲的万年考古题，这个诉讼得否宣告假执行呢？你就把你的否定说跟肯定说的争议稍微的描述一下。啊，最后结论哦，你还是很无奈的要写否定说，因为呢，毕竟目前呢，实务的多数见解还是把它硬是解为这个叫命债务人为一定的意思表示，稍微把这个争点简单的描述一下，这就是第一小题的隐藏着两个考点。好，那第二小题送分题，我们前天刚讲的对待给付判决的特色。在一审法院判决确定后 ，Y 又向台北地院提起呢，要求 S 给付尾款50万的诉讼，法院应如何处理？在考什么呢？对待给付判决主文的记载呢，没有记判例。针对 S 原告因对待给付50万的记载没有记判例，这是前天对待给付判决特色里面呢特别所强调的。主文里面针对对待给付的记载呢，只是一个原告申请强制执行的条件，但并不具有记判例，不具有记判例，所以 Y 又针对同一笔50万的价金债权另行起诉，程序完全合法，只不过还夹杂一个小考点，虽然没有记判例，但是会发生争点效，这是后面判决效力会讲到的。有争点效代表呢，后诉法院不得为相反的一个认定。所以虽然呢，50万的价金没有记判例，可以另行起诉，但是实质审理的阶段必须受前案确定判决争点效的拘束，后诉法院不得为相反认定。所以后诉法院一定要判 S 败诉，要判 S 呢赔50万元了。这就是呢这第二小题呢涉及到的考点，简单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整个假执行制度第一个万年考古题的重点呢，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接着38页以下，假执行的障碍啦、391啦，还有呢必须针对还没有确定的判决才能申请假执行，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哦。各位呢回家有空的话，自己花个5分钟稍微看一下这个标题，其他假执行的要件，你只要呢把文字的说明简单的瞄一下，很好理解。好，那第一个万年考古题看完之后呢，紧接着看39页第四个大标题，假执行的种类，这个更简单了不起，只有选择题会考你而已，单纯考同学背法条。诶，什么叫假执行的种类啊？假执行除了当事人原告可以申请之外，法院也可以职权宣告，所以选择题呢会考你背条文，背389就自己看哦，这个完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389条说，下面这4种的案件，法院无待当事人申请，直接就要职权宣告假执行了。哪4种情形呢？第一个，被告认诺所为的判决；第二个，履行抚养费的一个判决；第3种，简易程序所为的判决；第4种呢，金额没有超过50万的判决。 凡是有这四种情形的话，无待原告的申请，法院自动依职权做假执行的宣告。那这里就把条文背熟就好了吼。好，那接着往后翻，看一下第五个标题。来，四十二页第五个标题呢，392条，这个更简单的，同样是92年修正的。为了双方当事人地位的均等呢，诉讼的制度不能够偏好原告一方，也要兼顾被告利益。所以在这个上位概念之下，立法者怎么讲呢？法院呢，得宣告非经原告预公担保，不得为假执行。第一项。第二项，法院得依申请或依职权呢，宣告被告预公担保后，得请求将标的物提存而免为假执行。念完了，这是一个很实务的制度，各位听一下，翻译成白话文就好了。假执行制度，立法者怎么讲呢？我们现在实务的做法就是要兼顾被告的权利。怎么兼顾呢？各位想想看，假执行其实对被告的权利影响很大。为什么对被告的权益影响很大呢？判决都还没有确定，被告的财产就要被强制执行了。所以这个制度虽然是对原告有利的，但一定对被告不利。所以立法者的制度要均衡双方的权益。啊，他想到的均衡方式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依照392D项命原告公担保。所以实务上现在做法很简单，准你假执行，一定呢至少命你公1/3以上的担保金。比如说 S 告 Y 返还借款300万，好了，返还借款300万，法院如果一审判原告 S 胜诉，准原告 S 假执行的话，通常一定会要求 S 呢供1/3的担保金，供100万的担保金压在法院，你才可以预先强制执行被告财产。为什么呢？因为怕将来万一呢法院改判原告败诉，改判原告败诉的结果，被告的财产都被强制执行了，好歹被告所受的损害还可以从原告的担保金中呢做若干程度的求偿。所以命原告供担保呢，本质上就是为了避免将来万一 S 的胜诉判决被废弃，那被告因此呢受执行受有损害的话，至少可以针对呢这一笔担保金呢取得部分的一个赔偿了。所以实务的做法呢，一定先命原告供担保。好，除此之外，第二个配套措施392第二项，被告如果希望不要被假执行，被告也可以呢做反担保的请求。所以第二项我们学理上称为呢被告呢提供反担保金的制度。比如说呢 ，S 告 Y 呢，如果是说呢，这个呢，返还借款300万，法院判 S 胜诉了，那 Y 名下只有 A 屋一栋，那原告 S 要假执行 A 屋，拍卖 A 屋呢，取得价金来求偿。那也许 A 屋对被告 Y 来讲很有纪念价值，他不愿意这个财产被拍卖被执行，那你就全额的供反担保。你就把本案的标的债权300万提存到法院，这叫被告愿供反担保提存到法院。那么提存的结果呢，立法者认为被告供反担保，那么原告将来的债权已经没有所谓执行不能的问题了。你原本的债权就是告300万，被告都愿意300万的足额呢反担保金提存到法院，那你就没有必要呢先假执行，先去拍卖他其他的财产的，因为你将来绝对不怕被告脱产，绝对不怕执行不能，因为被告已经呢把所有债权的金额全额提存到法院。所以我们现在实务的做法，被告供反担保呢一定都是全额担保，你本案败诉多少钱，你就要全额提供担保金呢压在法院，你才可以做一个免除假执行的一个请求了。这就是392第二项，被告供反担保呢免为假执行的制度。好，392条呢很简单的为同学介绍到这边。接着第六个标题呢，92年修正后的394补充判决的准用，这是黑板上第二个重点。 但是呢，重点又够简单，它只是呢把我们上册所讲的233条的配套呢重复的做一个说明。立法者明文在394条说，原告请求假执行跟被告请求免为假执行这两个声明，如果法院的裁判有疏漏，准用补充判决的制度，准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补充判决。这在实务上蛮常见的，有时候法官很糊涂，原告明明申请说愿公担保请求假执行，法院却忘了在裁判书里面针对原告假执行的请求加以记载，这是标准的裁判有所脱漏，法律效果就是准用233，由原告的申请的法院赶快做补充判决。那么这个新法修正的内容呢非常简单，各位稍微的条文念过一下，重点很好掌握。好，那接着再往后翻47页第七个标题，假执行的记载跟不符的声明。那这个标题在讲什么呢？很细节的一个技术性规定。假执行记载这个标题的重点就是啊，假执行是以判决的方式为之，都是连同呢本案胜败的结果一并记载在主文栏里面，所以判决书的记载一定是原告之诉呢，假设有理由，那被告要返还原告300万，第二段就会写那原告可以假执行被告财产。所以假执行的裁判方式一审呢是以判决的方式为之，而且是随同本案的胜败诉一并记载在主文里面，所以它的判决模式呢是一个呢判决的一个方式，并不是以裁定的方式为之的。好，那如果你对它不服的话，各位第二段你特别打个星号，一个实务的小尝试。一审呢假执行宣告判决，如果你不服的话呢，那么法律上来讲呢，你可以呢用上诉的方式呢来加以救济，但是一定要连同本案判决上诉，你不可以单独针对假执行的宣告上诉。所以唯一提醒你注意的是呢，你不能单独声明不服，一定要连同本案的判决呢一并的声明不服了。好，这是呢第七个标题呢非常简单的观念，跟同学说明到这边。再来49页第八个标题，这个你自己看，假执行宣告的效力就是呢可以成为强制执行法的执行名义了，这个不用写呢你自己应该也推得出来，所以你就可以拿一审呢假执行宣告的判决直接向民事执行处要求强制执行了，这是非常简单第八个标题。好，最后你看一下第九个标题，假执行的失效，也是黑板上最后一个呢考点所在。那我们中场休息前就刚好完整的把假执行这个章节跟同学介绍的段落，剩下最后第三个主轴395条假执行的失效。来，这个395条可以说是所有假执行章节里面国家考试最常见的一个考点，它一点都不难，但是考出来会要你的命，因为一般同学呢往往你在准备考试的过程里面你会疏忽掉这个条文。假执行呢本来就不是一个太热门的单元，再加上同学没有什么实务经验，所以说呢这一个章节如果你没有先准备过的话，考试当下去翻小六法你什么都翻不到，就算给你翻到了临时要你去解释这个条文，你也很难把它正确的做翻译，所以考前花一点时间把重点提醒你注意。来，整个395条在谈什么呢？在谈啊，一审呢虽然准你做假执行宣告，针对债权人假执行的请求呢，一审法院虽然准许，但是一审准的不代表说上级审一定会维持嘛，因为你假执行宣告当事人可以不服呢提起上诉，提起上诉就有可能被上级法院加以废弃。因此我们紧接着要来谈假执行什么时候会废弃失效。 这个叫第一个重点，395第一项假执行宣告失效的原因。什么时候一个有效的假执行会变成事后无效失效呢？规定在395第一项。这个条我们现在马上带你念一遍，念完之后呢，你直接对照黑板的案例，看你会不会现学现用。乍看之下很简单，但是看到题目会不会写又是另外一回事。来，你看395第一项怎么讲的？假执行的宣告因本案判决获，同学把获圈起来。我们刚说，请你一定要考前看一遍的原因在这边。考场临时翻，你很容易这个字没有看到。来，什么意思呢？因就本案判决获，该宣告有废弃变更者呢？自该判决宣示时起呢，于废弃或变更的范围内呢，失其效力。光是解释这个条文，同学对照一下51页以下，这个落落长不得了，从这个51页一直到呢54页。这么简单的条，为什么要浪费4页的篇幅再做说明呢？看起来很难，我们书上是供你回家自己复习之用，所以分点分项，文字写得很详细。啊，课堂上当然不可能带你照念一遍了，课堂上是用口述讲解的方式，你只要听懂之后，这个文字回家你复习看，速度会很快。好，那他在讲什么呢？各位，你要先做白话文的翻译。书本之所以占了4页，就是怕你回家自习呢，自己复习的时候看不懂，所以呢不厌其烦，文字写得很啰嗦。那课堂上请你呢听懂的，永远就跟着你的。来，他怎么考你啊？同学看一下黑板上，来用实例题来跟你说明这个条文的解释特色。甲告乙呢，一审返还借款200万，顺便要求法院做假执行宣告，一审判他全部胜诉。法官认为被告确实欠200万要还啊，被告也有脱产的嫌疑，所以也准假执行宣告，所以原告甲在一审是全部胜诉。好啊，全部胜诉以后，闭着眼睛也知道谁会上诉啊，一定是某乙上诉。想也知道是败诉的被告某乙上诉。好啦，啊，某乙呢上诉到高院之后，这个时候呢，立法者就跟同学玩一个数学上排列组合的游戏。被告针对一审判决全部不满意了，他的借款跟假执行呢不满意呢，通通上诉到高院。既然通通上诉到高院的话，来，请问同学一件事，高院会怎么判呢？高院的判决不外乎呢排列组合呢就只有三种了。第一种就是高院的新政完全维持原判，认为说呢被告要还钱，假执行也要继续维持效力。第一种最简单嘛，维持原判。再来第二种可能，高院也可能改成这个样子，改成什么呢？被告要还钱了，所以原告甲的借款还是胜诉，但是呢废弃一审的假执行宣告，改为驳回，打叉就是驳回后，改判说不用假执行。为什么呢？这个排列组合是有可能的，理由出在哪里呢？有可能是到了高院之后呢，被告突然就中了威力彩哦，连杠了30几期，一中中了10几亿，这时候法院会认定被告中了10几亿的威力彩，你本案呢才200万而已，他不太可能赖你这200万。因为假执行的前提是被告有脱产之余，有将来执行不能之余的时候呢，才能假执行。那所以呢，法院保有裁量的权限。法院如果认为说，啊，你现在的资历丰厚，突然中了个威力彩10几亿的身家，200万呢，应该不至于还不起，没有脱产不能执行的问题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法院可能认为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没有必要预先给原告假执行，没有假执行的一个必要，所以他会单独的废弃假执行宣告，这是第二种可能。来啊，第三种可能，法院在二审的朱阳变色大逆转，改判说假的借款败诉。二审高院搞不好认为借款请求权早就离于时效超过15年了，一审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所以废弃一审的判决，改判原告假的借款败诉。那同学注意一下实务的做法，还有教科书一定跟你强调第三种排列组合，请你听清楚，如果是改判原告假本案败诉的话，那么呢请你注意假执行的宣告无庸，予以废弃。非常重要但非常无聊的考点，考这个就是吃定同学没有实务经验，所以他单纯无聊的考你法院判决书呢记载的格式什么意思啊。一旦本案判决借款被废弃败诉之后，原一审的假执行宣告当然失其效力，这个名词理论又出来了，学理上称为假执行宣告附随性的理论，很好懂啊。什么叫假执行宣告有附随性呢？假执行一定紧密着依附本案判决，它的命运跟本案判决的命运一样，因为你本案判决败诉代表什么意思啊？代表你那个借款债权根本不存在，借款债权都不存在了，怎么可能有所谓执行不能脱产的问题呢？所以逻辑上面来讲，考试要你写的重点就是附随性的理论，假执行宣告的效力一定紧密依附本案诉讼标的债权的存否，只有本案诉讼标的债权存在的前提下，假执行才有必要加以准许，如果本案债权都不存在了，哪有什么准予假执行的必要？所以如果本案的债权被废弃改判败诉的话，假执行在废弃的范围内当然失其效力，所以结论就是法院无庸于判决主文中另为废弃的预知，所以你绝对不会看到高院的判决说一审的关于假执行的宣告并予废弃，主文绝对不用这样写，因为不用特别强调废弃，那个一审的假执行宣告逻辑上就当然失其效力，你如果另为废弃的记载反而是一个违法的一个判决主文方式。好，这个实务的一个呢判决书制作的格式呢请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这就是整个395条第一项，第一项就是考你黑板上这个排列组合，刚刚法条要你把或这个字圈起来，假执行会失效两个原因，第一个本案判决遭废弃，黑板上第三种橘色粉笔的情形，第二种会失效的原因或单纯针对该宣告废弃，黑板上第二种绿色粉笔的情形，这种情形一定是法院认为没有假执行的必要，认为被告的资历雄厚，没有脱产或执行不能的问题，所以以没有假执行宣告的必要为由呢，单独废弃假执行宣告，所以失效的原因不外乎就是这两种情形，绿色粉笔跟橘色粉笔的一个案例。好，这是395第一项的重点呢，我们就简单的看到这边，接着你再看第二项。第二项的标题就是啊，一旦假执行确定失效之后，法律上有什么效果呢？来，同学看一下条文的内容。法院呢，废弃或变更假执行之本案判决者，来，现警来了，请你把本案判决圈起来，一再强调，一定要先看过，不然临场去翻，你真的会翻不懂它的重点在哪里。本案判决圈起来，应依被告的声明，将其因假执行或免为假执行所谓的给付及所受的损害，于判决内命原告返还或赔偿。被告不懂的声明者，法院还要主动阐明他，告以得为声明。好，第二项念完了，什么意思呢？ 你回到黑板上来看，来，这个条文呢，第二项叫做被告权益的一个保障措施。怎么保障措施呢？立法理由各位听一遍你就豁然开朗了，那也不用记了，因为呢文字的部分书上呢一样写得很详细，在各位书上的55页以下呢，这个呢54页以下呢，针对395第二项呢有非常详细的文字论述，所以课堂上在中场休息前花个5分钟稍微听一下。哎，第二项在规定什么呢？各位你回到黑板上用实际的案例翻译呢，你比较懂第二项的重点。立法者说后，假执行就算将来在高院被废弃，被告都可能受有的不能回复的损害。怎么说啊？假设你这个一审判决是2月1号送达，哎，一审呢已经先判决说准原告假执行，这个判决二要送达，那有可能呢，原告的手脚很快，拿到这个假执行判决呢，太兴奋了，迅雷不及掩耳呢，马上就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法院也很有效率，所以3月1号原告假就执行完毕。执行什么东西呢？将被告银行账户内的存款呢，全部都加以执行。你刚好账户内呢有100万。啊，我就要求法院呢发这个执行命令呢，把你账户内的100万收取过来，放到我的口袋，假执行强制执行完毕了。好，啊，这个被告已提起上诉，上去之后，法院终于还他公道。可是呢，迟来的正义。怎么说啊？6月1号呢，高院判决呢来个大逆转呢，改判原告甲借款债权不存在，改判原告甲借款败诉，所以原先一审的假执行宣告当然失效。失效之后呢，有什么用啊？被告都受有不能回复的损害了，被告以呢唯一的银行的存款省吃俭用这10几年存下来的200万。就这样被你强制执行完了，执行完之后，原告搞不好把这200万也花光了，所以被告的损害已经造成了，他户头里面的200万已经被执行完毕。这时候立法者说，所以呢，我们要兼顾被告的权益，怎么兼顾法呢？第二项就说了，如果将来到上级法院，假执行宣告失效的话，那么法院呢应该阐明呢，被告呢你可以声明说命原告返还及赔偿，被告未声明者，法院还要主动阐明他。来，什么意思呢？实务现在的做法是啊，只要一审有假执行宣告，案子上到高等法院，二审法官定先阐明你说，哎，被告你除了声明上诉不服原判决之外，你也享有395第二项的权利，你可以在二审审判程序中一并主张说呢，将来如果假执行宣告失效，我要求被告返还先前执行我的账户200万，这个很合理啊。我们就呢请求呢法院一并判决原告呢要把他之前执行所得吐出来加以返还，那如果不能返还的话，改成金钱赔偿，非常天经地义，很合理嘛。因为将来如果假执行失效的话，那你还呢预先执行我的财产，那这时候你执行完我的财产呢，你当然要负返还或赔偿责任。所以395第二项呢赋予被告有这样的一个权利，那这个权利呢法院应该在二审审理中就阐明告诉他，让他在本案审判程序一并的加以主张。那么呢，否则的话呢，如果呢你在审判程序不阐明他的话，将来判决确定之后，就算还他公道，他被执行掉的财产呢也无法回复原状。这就是395条第二项 在二审的上诉审审理中，法院得主动的阐明告知被告可以做这种的返还或者损害赔偿请求，以兼顾被告的一个权益。好，这是整个395第二项的立法理由还有解释重点。听完之后呢，各位呢，请你切记这个第二项呢，考试上面呢有三个小考点，请你一定要切记哪三个小的考点呢？第一个考点呢，你仔细看一下你的小六法，这个东西最简单，因为它条文翻得到，但很奇怪，最简单的往往是同学最容易中箭落马的，因为你太紧张，条文没有看清楚。来，再看一遍第二项，第一个考点在考什么呢？我们刚刚请你圈起来的，只有在法院废弃或变更本案判决者，被告才能声明的返还或赔偿。哎，什么意思啊？来，请你呢听一遍，回到黑板上会怎么考你呢？假执行失效的原因有两个，绿色粉笔、橘色粉笔这两个，但是国考很爱考同学的观念。是不是这两种失效的情形，被告都可以在二审呢，依照395第二项，同时声明原告要返还赔偿呢？答案是不一定。为什么呢？这两个失效原因，只有橘色粉笔这种的失效原因，被告才享有395第二项的返还或损赔权利。如果考题告诉你二审假执行失效是第二种绿色粉笔原因，就是单纯针对假执行宣告为废弃者，如果是这种原因所产生的假执行宣告失效的话，被告不享有395第二项返还或赔偿权利。为何呢？这个立法理由书上有写，但是你不用看脑袋转一下很好推，明明二审假执行失效原因有两个啊，为什么只有橘色粉笔这一种呢？被告才有返还跟赔偿权利，绿色粉笔就没有呢？因为你想一件事嘛，给同学，绿色粉笔这种失效原因，法律上的特点叫本案判决并没有废弃，法院还是认定甲有200万的借款债权，还是认定乙要赔200万，只是因为乙呢现在成了暴发户，中了10亿乐透，认为他没有脱产的必要，所以才废弃一审的假执行。所以立法者说啊，这种情形呢，虽然假执行遭废弃，但毕竟本案的债权，法院还是认定甲的债权存在，乙应该要负返还责任。所以本案债权既然仍然存在的话，原告执行被告的财产，获得债权的满足，性质上并无不当得利可言。确实啊，你在二审程序，法院就是认定甲的200万借款债权存在，认定借款债权存在，所以甲先前去执行被告的账户，获得200万的清偿呢，这好像天经地义嘛。他受理这200万，是因为法院认为他200万的借款债权存在，好像没有理由叫他吐出来，所以真正能叫他吐出来的只有橘色粉笔这种情况。因为你本案的借款债权遭废弃，代表甲的借款债权不存在了，不存在的结果，你先前还给人家执行200万，这200万就类似不当得利，应负返还的一个责任。所以呢，只限说在这种情形之下，被告才享有395第二项返还跟赔偿的一个权利。各位千万把这个条文呢，很琐碎的用字遣词呢，类型的区分你要看清楚，免得到时候遇到题目你不晓得他在考你什么。这是395第二项第一个衍生的考点。仅限呢本案判决呢遭废弃时呢才有适用，那么橘色粉笔这种情况才有适用啊。那如果是绿色粉笔这种情形，单纯针对假执行宣告为废弃者呢，没有395第二项的适用。这是第一个衍生的考点。再来第二个衍生的考点，刚刚也讲过， 第二个考点，你就要看过教科书学者的论述，才知道它就是一个法条以外的衍生解释了。不过很好懂，你稍微抄一下。第二个考点是什么呢？395第二项法条是说，法院可以在二审审理中阐明告知被告可以主张这个权利。但是呢，我们学界的见解认为啊，你阐明了被告以后，被告如果愿意合并在二审审理中一并声明主张，当然是最好。但他如果坚持说，我不要在二审审理中主张，我要等到将来判决确定后另行起诉主张的话，法律上也没有禁止的必要。那只能说这个被告很奇怪了。什么意思呢？被告你明明有机会纷争解决回信，你就利用高院审理的过程合并的声明说，如果将来本案被废弃，你要求原告返还赔偿，你本来可以很方便的合并在二审审理中做这样的声明啊，你不愿意，不想来，根基不对，你就是坚持这个二审不要做这个声明，你将来要另外独立保留这个权利，要求这个甲呢返还甲执行的所得，你要等到将来另诉主张，我们好像也没有禁止你的必要，因为毕竟395第二项并没有强迫说这个返还赔偿请求一定要合并在本案程序审理，法条并没有说一定要合并在本案，所以理论上你不随同本案合并主张，你要将来保留另行起诉、另行要求原告甲返还的权利，解释上并无不可了。这是第二个呢小小的解释论细节，请同学一并的注意。再来第三个最无聊，叫性质论的争议。那这个只有法研所考过，国家考试不曾出现，因为实在是太没有意义了哦。考你一些打高空的东西，那你自己看一下54页以下，哎，这个在讲什么？395第二项呢？国内学者开始呢打比仗，做了很无聊的概念法学讨论，讨论什么东西呢？这个条文的性质是什么了？那么性质呢？为什么要谈呢？你看一下梁老师为首的通说见解。54页呢，国内学者多数的见解认为，395第二项是个很特殊的规定。特殊点呢，你写考卷只要把关键字点出来就好。特殊点在于呢，兼具诉讼法跟实体法的双重性质，长得很像诉讼上和解了。这是少数几个法条里面，国内学者说同时兼具实体法跟程序法性质的部分。怎么说呢？被告乙呢，可以在高院二审呢，要求原告赔偿或者返还甲执行所得。这个请求呢，具有程序法的性质，类似反诉，就类似被告在高院提起一个反诉，反将一军，要求原告返还赔偿。所以程序法上具有类似反诉的性质。那实体法呢，你往后翻56页，实体法呢又很像一个独立的请求权，独立的赋予被告有一个请求返还赔偿权利。所以杨老师说兼具有实体法上特殊请求权的一个性质，也兼具有民法上面请求权的一个性质在内，所以同时兼具诉讼法跟实体法的双重性质。那这个纯学理的论述哦，概念法学的逻辑呢，你有兴趣的话自己看一下相关论述啊，没有兴趣直接记结论，结论就是程序法上类似反诉，实体法上构成一个特殊性质的请求权了。这就是把结论的扼要的稍微记下。那细部的一些文字学理探讨，你等一下休息或回家有空，花个10分钟自己把54页以下到这个58页简单的看一下。好，以上呢是395条呢最后的一个考点所在。那整个甲执行章节相关的重点呢，我们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剩下呢没有提到的，书本上呢大部分都是些非常琐碎技术的一个事项，有空就看，没有时间直接跳过去无所谓。你只要把刚刚课堂上讲的这三个主要的重点呢稍微了解一下，将来考前呢用一点时间复习就可以了。好，整个第三节甲执行宣告到这边呢告一个段落。那剩下呢第四节记判例的部分，休息之后呢我们下班的时间再接续的来看。 不一样。